情，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，不让幸福逃离。耶耶耶，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，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

天空下半透明的一面墙，反射心中勇敢，我明白这一刻多少逞强。如果我有盔甲般厚实胸膛，就不怕受伤。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彷徨脆弱，这防线总会有半透明的时候，躲起来崩溃过，爱曾遗失过，是否我独自沉默到最后才保持潇洒的笑容。原谅我没有说心里面的寂寞，这防线总会有被瓦解的时候，挡不住逃不过，期待有人懂，男人心就像半透明的墙，需要看透。如果我有盔甲般厚实胸膛，就不怕受伤。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彷徨脆弱，这防线总会有半透明的时候，躲起来崩溃过，爱曾遗失过，是否我独自沉默到最后才保持潇洒笑容。原谅我没有说心里面的寂寞，这防线总会有被瓦解的时候，挡不住逃不过，期待有人懂，男人心就像半透明的墙，需要看透。

说什么？难道真的不能？等你爱我，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在这里等着，等你爱我，等你爱我，哪怕只有一次，也就足够。等你爱我，等你爱我，也许只有一次才能。 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。

着勇敢的幸福，为了爱要义无反顾，两个人心的温度是用来抵抗那些孤独。 我会勇敢的幸福，为了他义无反顾， 两个人心的温度一定能抵抗那些孤独。 真值得歌颂，哆来咪哆咪拉嗦，嗦咪哆嗦拉咪来，哆来咪哆咪拉西，哆拉嗦嗦拉来哆。 天天我都在想念永远失去的童年。 的童年，岁月在自己静静